小朋友们大家好，欢迎你们登录妞妞点日记本点 ORG 来听我讲故事。 行，那个上周末呀，那个发生了这样的一件事儿啊，比较经典一点，是这样的。周末的时候呢，妞妞乖乖的待在宿舍里面，然后这个打打稿子啊，看看书啊，然后很乖的一副样子。然后呢，这个到了吃饭的时间呢，这个妞妞也乖乖的跑到食堂里去买饭了。但是因为是周末嘛，然后又不用上课，然后妞妞就穿着很可爱的那套睡衣下去了。妞妞的睡衣是金黄色的，上面有很多很多很多的小熊。然后呢，那个，而且真的很多，就多到你看过去就花了的那种程度。然后那个妞妞就穿着这套睡衣，下边那个拖着一个红色的。没事儿，那食堂就在楼下。嗯，然后完了以后，那个红色的棉拖鞋，拖鞋的顶头有两只非常大的猪，然后啊，妞妞就啪嗒啪嗒的下去了啊。下去之后买了饭之后呢，妞妞这个啊非常快乐的拿着饭就往回走，然后走到那个就是入口处的时候，那个阿姨突然叫着妞妞说：“那个妞儿，等一会儿。”然后我想，哎，奇怪了，阿姨有什么事情的？转过来看着阿姨，阿姨说：“妞儿啊，是这样的，阿姨跟你说件事儿啊。”然后我说：“阿姨说。”她说：“你看啊，这栋楼呢，虽然是女生宿舍楼，但是咱们下边的这一块属于什么呢？”我说：“公共场所。”她说：“对，属于公共场所。所以这个公共场所呢，啊，这个咱们还是需要注意一下这个衣着的啊。”然后妞妞想。觉得说，哎，我说阿姨，那个，我穿这套睡衣还可以吧？然后那阿姨说，你居然把这样的衣服称作还可以？我说，嗯，我说那个那不合适，我下回换。然后她说，行，下回注意啊。我说，哎，然后那个妞妞很乖的回去了。回去过了一会儿呢，我们宿舍集体推选我下去打水。然后呢，这个妞妞一想啊啊，阿姨已经说了，于是当时操起这个我们宿舍一个同学的那个外套。啊，套上就下去了。是这样的，那小姑娘那个外套是粉色的，然后呢，妞妞里边依然穿着那套金黄色的满是小熊的睡衣，外边套了一个粉色的小外套下去了。啊，那个脚上依然是那双那个上面有一只很大的猪的拖鞋。啊，啪嗒啪嗒一下去呢，我还没走出那个地方打水，就被阿姨拦住了。啊，阿姨深情的对妞妞说：“来来来，妞，过来过来。”我就过去了。她说。这样啊，阿姨刚才说什么来着？我说阿姨说下边是公共场所，得注意衣着。她说对啊，你注意了吗？我说我注意了，我套了一件外套下来了。然后阿姨说，是这样的，妞，这样吧，你把这个外套留在阿姨这儿，你去打水吧。我说不是，阿姨，你刚才说这套有问题。她说是这样，你现在这个套了这个外套还不如不套呢。嗯。然后那个完了以后呢，这还没什么事儿，妞妞就这个很乖的把那个外套脱下来交给阿姨。然后就在这时候一转身，我们班六个孩子牵着手站在我后边，然后想干嘛呢？我回头看了一眼啊，然后大家心领神会的看着我，开始哈哈哈哈的狂乐一通。嗯， 那是真的有 对啊，我们是这样，那个我们公寓楼下边就是第一层，其实就是食堂。嗯，因为都是承包给外边的那些师傅们了。 但是就是说，离那个叫饭送到屋就一步之差。 嗯，对对。